夏天，这里是频率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多得心疼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凡人世变幻，到头来输赢又何妨？日与月互消长，富与贵难久长，今朝的容颜老于昨晚。人间放一次狂，看一段人世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？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该忘。让滔滔人渺渺，青春渺飞绝了，纵然世间的风流浪里有风萧萧，人渺渺山中草，爱恨的大半滋味随风凉。眉间放一字狂，看一段人世风光，谁不是把悲喜在尝？海连天走不完，恩怨难计算，昨日非今日该忘。

的想起了夜如歌，寂寞如同深渊锁清秋，剪不断理还乱，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，在心头。伤心了夜如歌，寂寞无痛深渊锁清秋，剪不断泪还乱，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，在尽头。不言多想起了 是真的爱你，爱到不灰心，你也许难以相信，所以离开我去证明。我闭上眼睛，天空变得透明，阳光温柔蒸发所有泪滴，不问回应让爱继续。我是真的爱你，爱到不成比例的转移，疼是你想飞的孩子气，我用我的孤寂换你自由的呼吸。

Yeah.

窗口，十年整夜以后，看着黎明从云里抬起了头，日落是真前，日出是真守，只有时光一定会灿烂的。 人世光匆匆，